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打折了，打折了，北网购物周年庆打折了。4月1号至4月4号期间，来北网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跟您道个歉，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产品在这一期是我做主了，而且呢是有一点私心，为什么呢？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多的这个海鲜呀，实在是让人垂涎欲滴。但是作为一个老铁，一个吃货，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内陆的城市，实在是一大憾事。一是吃不到这个新鲜的海鲜，二呢是即便去到了一些海鲜的市场，海鲜的这个高档餐厅，但是呢吃出来一餐也是着实有一些贵的。但是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同样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是什么呢？我的好朋友严林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大家介绍美味而又便宜的海鲜。 是的，你好，咱们俩好久不见了。 嗯，好久不见。 今天我来呢，我也是带着一份解决方案的，因为你刚才说了，你有憾事，就是一个是你想吃新鲜的海鲜，第二个你还想吃性价比高的，一般老百姓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的海鲜，所以今天我的解决方案就是非常新鲜的，应该说是我们能品尝到产地的一种自然原味的食材。生蚝。 生蚝。 对，大生蚝啊，你听这名就感觉这个新鲜劲儿已经就呼之欲出了。 哎，马上的口水就流出来了啊。 我也控制不住了。 这个、生蚝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海鲜。为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丰腴多汁的这个透亮的这个蚝肉啊， 哎， 看着就让人这个口水四溢。 对。 而且呢平常的时候生蚝一下倒进嘴里边，那种甘咸的鲜爽的感觉， 哎呀， 吃完了以后 太丰富了那个味道， 哎，有这种清甜的这样的一种鱼味，感觉嘴里边呼出的都是海风的这感觉， 对，一下子站在海边了。 哎，很多人都爱吃生蚝 啊， 刚才我说了它特别好吃， 对， 但是还有很多人注重的是什么？注重的是它营养非常的丰富。 哎，我知道，所以这次来给你解决的这个难题啊，我就考虑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生蚝这个海洋性的一个食材，应该说营养学家也都称之为海中牛奶。 哎，海中牛奶。 意味着，对，意味着它的营养非常的多，而且几乎呢，咱们怎么说吧，生活当中你摄入的食材当中的营养，它都有所盘及。 哦， 所以比如说咱们日常接触过那个锌啊。 哎， 一般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这两大特殊人群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补锌了，对不对？我们还是建议你说取自于天然的锌呢是容易吸收和摄入的，所以今天带来的这个大生蚝它含的这个锌可谓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你想想天然吧， 对 吧？对 啊，天然啊。 你这一个锌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这一部分生蚝解决了你家里边男人吃生蚝锌的摄入够了， 哎， 开春了啊，这个一年的工作开始了，你要补充能量啊，他帮你解决了。 而且这个男人确实吃生蚝 啊 确实非常好。有一句这么这个老话说是这个生蚝简直就是男性力量的这个源泉啊。 哎，对对对，所以都知道这个生蚝确实是补充精力的佳品啊。 哎， 再一个女人得顾及，对吧？所以刚才咱们说了，你顾及到男人的健康了，得爱自己啊，给自己来点营养。所以这个生蚝当中含有的这些微量元素啊、矿物质，正是你美容护肤的一个好的助手吧。所以我们这么说吧，你同时你平时你花钱你做些医美项目，你只是外在的，真正的美我们说是由内而外的。内在的美靠什么来呢？靠一些营养的摄入去支持。所以你想，你吃吃生蚝，不仅改善了家里餐桌的美味，升级了，而且让自己的健康，让自己的肤色光泽也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嘿，听到严林这么一说啊，我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为什么？ 赶紧来一份儿、 赶紧来一份儿啊！真是，刚才说了 啊。 老人吃得好，小孩吃得好，这男人女人更是少不了。 对， 但是呢，这个营养咱们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了， 啊，说 各种富含各种营养元素， 就是， 富含什么锌呀、钙呀等等等等的。 对， 但是像我这样的 啊， 还是最关心怎么能吃到这个味儿鲜的 啊， 这个口感好的，味儿正的。为什么呢？其实在北京啊，这样一个内陆城市，我们又不像你们这个家乡那边沿海，是吧？ 对 啊，吃到了全是那个海鲜的那个鲜味儿。当然在市场上呢，我发现有一部分生蚝啊，一吃了以后，哎呦，那个腥啊，就没法接受。我这样的这个常吃生蚝的人都没法接受 啊。 今天你得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决了。 那我肯定解决，因为你也知道我是大连人，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大连爷啊，所以大连爷爱吃啥呢？就爱吃鲜口。这个生蚝，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生蚝的品牌真的是响当当啊！所以这个品牌的名字，我可以响亮的给你介绍，它的名字叫做石城岛大生蚝啊。 哎，石城岛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特别的。 据我所知它是在这个北纬的39度左右。 对。 也是被人们称为这个黄金纬度左右啊。 对。 听说你们还有一个这个大型的养殖计划，叫生蚝的养殖计划。 对。因为生蚝小镇呢，它是大连庄和石城岛的一个创新生态的这个小镇。它的占地面积呢是1100亩。海域的面积达到了300,000亩的一个区域。而且这部分海区特殊在哪儿呢？我们都知道啊，决定了生蚝的好与坏不是品种，而是养殖的水域的好与坏。 当然当然， 对， 就是为什么说呢，生蚝是一个风土的产品。我们一般说这个喝红酒，比如说葡萄决定了红酒的好坏，那么水域 很懂啊， 这个海域就决定了这个生蚝的好坏。 是的，那这部分海域呢特殊在哪？它是咱们国家的这个鸭绿江和大洋河的一个交汇之处，水体非常的丰富，满足了生蚝营养摄入的一个要求。再一个我要额外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水温低，照比南方出的这个生蚝大概是晚个周期的更长一些， 它的这个生长速度比较慢， 慢， 所以造成它这个风味的这个积累啊，也一定是非常好的。 对， 一个就是在这个清冷的海域当中，生蚝的这个肉质啊更加的清瘦爽脆，而且呢就是更加的肥，是吧？ 而且是这个奶白色 啊， 肉质很肥硕，一入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汤汁夹着的淡淡的一点点海水，绝了！用我们大连人话讲，就是鲜鲜， 非常鲜的， 对呀，非常鲜。 刚才我也打开了一个这个生蚝，我看到里边这个颜色呀，非常的正，就是那种奶白色，稍微带一点的黄色的奶白色， 奶白色，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而且呢，它不像市场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普通的生蚝，一打开盖以后，盖儿看着特大啊，特邪乎。 啊，我懂。 但是一打开盖儿以后，里边就一小块。 得肉率很低，对吧？而且颜色还发青，它不是真正的生蚝的色泽和这种肉质。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石城岛今天严林啊，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呢？人家从原产地大连给咱们带回来的这个石城岛的生蚝， 对， 确实是品质非常好。但是严林，我想说一句话， 好，您说， 就是，一入生蚝深似海。钱包从此是路人啊，我实在是关心这个价格的问题。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组合，什么样的价格呢？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我们的大连鲜活生蚝礼盒。这个礼盒的包装就很好了，丰俭由人，送礼自食两相宜。考虑到各位提货的一个便捷性呢，我们是以提货券的形式供大家选择。那在重量上呢，今天整整5斤的分量 今天够不够打人的这个组合。 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实诚啊。 对 啊，打人很实诚。 对， 哎呀，严林啊，其实这个确实是不错，而且呢、 啊、 我发现一般这样的品质的生蚝在这个高档饭店里边、 嗯、 咱就不说了啊，五六十块钱一只、 哎、 即便是海鲜市场，北京的海鲜市场，这样品质的，这样个头的，这样的生蚝一只也要20块钱左右。 嗯，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五斤，这别好大好几百块钱吧。 我今天真的是亲民价格， 嗯， 五斤的来自大连石城岛的生蚝，而且是大个头的。 嗯， 今天的组合价格您听清楚了，只需要299元，五斤大生蚝全部带走。 299元， 没错，没错， 没搞错是吧？ 没错，没错，没搞错。 咱马上抓紧时间、啊。 但是李红，我得打断你一下哈， 什么事儿？ 你记清楚了，我这个是新鲜的呀。 啊、 嗯！我不仅能满足价格给大家优惠， 嗯、 我还是保证顺丰发货。 顺丰发货， 对，保证是 拿咱拿到手里边是新鲜的， 新鲜的， 不是冻的， 不是冻的。 哎呦，这个可真是不容易，能在北京吃到新鲜的生蚝。 对，像站在海边一样， 哎、 现扩现吃。 马上就闻到海风味了吧？赶紧抓紧拿起您手边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啊，有一些上年纪的听众可能这个需要拿笔记一下啊，400-015-5151，一个电话给您包邮送到府内啊。刚才严林说了是顺丰直达，今天我们给大家寄的是一张这个海鲜券，您什么时候想提什么时候提，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刚才严林啊，咱们说了这么多 啊， 它既是有营养又是好吃，那、这个生蚝啊确实是海鲜当中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对， 嗯，刚才你说了这个说有营养这一块，我特别想着重提一下、 嗯、 就是海水盐度啊决定了生蚝的鲜美程度。 对， 其实和其他贝类一样，生蚝为了对抗海水的盐分，必须在体内积累足够的氨基酸才能够得以生存。 是的， 所以呢生蚝体内是含有多种氨基酸的，比如说这个维生素 B 族，比如说牛磺酸等等等等。但是呢随着我们的人体的增长啊，其实这个氨基酸的这个合成能力包括摄取能力是慢慢在下降的。 对。 所以呢必须从这个海鲜当中，必须从这个食物当中去摄取。 对。 那么今天这一个生蚝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没错。 不像你们大连人直接能看到海，但是呢北京人今天听到这个节目也能吃到新鲜的生蚝了。 是的。 不仅是富含着各种营养，而且我刚才尝了一下那个石城岛的大生蚝，确实是像他说的有一种甜味儿。 其实我这么形容，就是我平常一般跟朋友说，我说你一定要慢慢的吃啊、 嗯、 撬开看到这个里边乳白色的这个肥肥搭搭的这个肉啊， 嗯， 直接把嘴张开，斜着把这个肉给它倒进嘴里、 哎、 夹杂着这个汁液还有一点点海水，你首先入口的是冰冰凉凉的鲜感， 嗯， 你咬下去一包水啊，这个肉质非常弹牙，而且你会体验到什么味道呢？就是黄瓜的清香、 哦、 还有一点点甜味儿，就是特别复杂、嗯、我就这么说吧，我就感觉我现在难以形容，就是刚才吃的这一只跟李红吃完这个还是唇齿留香的， 嗯，确实， 所以大家赶紧尝一尝， 肉质在口中与味蕾相互碰撞，那种感觉是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形容不出来的。所以赶快抓紧机会啊，今天这严玲给大家带来的是石城岛的大生蚝，一共是五斤装，我们给您送的是一个券， 一个券， 您拿到券以后什么时候想提、嗯、什么时候就给厂家打电话， 对， 直接给您用顺丰包送到家，而且送到您手中的是鲜味的生蚝。 对对对， 赶紧抓紧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那其实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啊，其实在听这的时候有一个疑问， 好， 比如说你们这个大连人或者说一些会吃生蚝的人 啊 大多是什么，大多是直接生吃， 对， 就像这个刚才倒进嘴里边，一方面， 好，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安全有没有保障，第二个， 嗯， 有没有一些我们常见的市场上一些生蚝的那种腥味 啊，那我就先解决你第一个问题啊、 嗯、 安全性可以保证，我们这个生蚝呢是可以做到生食级别，已经通过了我们所说的重金属的检测啊，已经都符合了国际上的标准，所以你就拿回家敞开肚子可劲儿吃，非常安全。 哎，第一个安全性解决了、 哎、解决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腥味的问题， 好， 是不是鲜的，是不是美味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首先你收到这个货不腥， 嗯， 它是海的鲜味儿， 嗯， 生蚝这个品种呢，我们狮城小镇独特在哪儿呢？全年供货，不断产品， 嗯， 任何时间任何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给您做到捕捞， 嗯， 所以鲜字当头，你收到的货就是新鲜的， 嗯， 第二点啊，没有腥味儿， 没有腥味儿。 有没有腥味儿呢？跟水体有关系， 嗯， 如果这个水体非常纯净，达到生食级别的情况下，它就是我说的无腥味儿，只有鲜味儿， 嗯， 第三点还是我那句话，非常的肥美啊， 嗯， 就这种肥美劲儿，我真的是邀请您在这个档口一定要吃一下我们的生蚝，而且今天价格也非常诱人，对吧？ 对，非常的诱人，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的是一张这个大连鲜活生蚝的礼盒券， 嗯， 您随时拿着这个礼盒券，让这个厂家直接给您用顺丰直达送到您家的是5斤的大连石城岛的生蚝。 对，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周年庆打折了！4月1号至4月4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新会员首次订购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老朋友智勇。智勇你好。 李想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智勇代表美拉图酒庄继续为大家奉献好酒。 没错，梁老师，我一来就要给各位分享真正来自于法国的好酒了， 嗯， 那我抛出几个名词吧。 嗯， 首先我相信无论是国人啊，还是说现在全球所有的爱喝酒的朋友们知道要喝红酒，喝法国的， 首选法国， 没错， 对吧？ 而接下来呢，说法国全境都有酒， 哎，当时 选择哪个产区的呢？ 我肯定波尔多啊，大家这么全世界知名。 而且再有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了， 嗯， 我要选择好的酒庄， 嗯， 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就是来自于美拉图的好酒， 您去查查，那真是法国知名酒庄， 没错，嗯，没错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了，我要挑级别， 对呀， 啊，知道啊，有那个什么餐酒，有什么 VDF， 嗯， IGP， 有什么地区级餐酒， 嗯， 地区级大酒，而今天我们的就是那个金字塔尖的。AOP 也之前叫做 AOC， 嗯， 所以说今天给各位分享就金字塔尖的至高级别，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红酒。 法国国家法律所定的他们的至高级的酒分4级，最高的那一级放在那儿的就是叫 AOP 酒， 没错， 而且呢还是原瓶原装， 没错， 法国的波尔多的， 嗯， 大酒庄的， 嗯， AOP 级的原瓶原装的。 对了， 这么一瓶酒在国内， 嗯， 我跟大家说啊，在咱们国内市场当中起步，我能见到我所见过的最便宜的是200块钱， 200块钱 正常都是300-400， 没错， 对吧？ 是这样的，正常的话我觉得啊，如果说你去市面当中你去买这个AOP 级别的， 嗯， 法国原瓶原装， 嗯， 起步的价格200左右， 嗯， 上不封顶了，我们知道那个 上不封顶，真的 可能名装 2万、3万、5万的， 对，都有， 嗯， 而今天呢是这样的，本来说来到这个我们北广购物， 嗯， 真的给各位要分享好酒的话，可能一支酒200左右， 嗯， 其实这个价格大家能够接受，但是我们今天是这样，买两支的价格， 嗯， 就是两支可能将近 400块钱， 那我今天399， 三百九十九就 让各位带走 400，嗯嗯， 整整一箱6支红酒带给各位， 399，两瓶的价格， 没错， 拿走多少？6瓶，一整箱， 一整 箱， 没错。但是今天梁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美拉图跟这个北广购物合作1年的时间， 嗯，当然知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美拉图酒庄合作1周年嘛， 啊，一周年的时间， 嗯， 所以说在1周年的时间呢，我感谢所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对我们酒庄的热爱。 说实话，我们北京电台听众朋友对美拉图经过这1年，真的你们口碑煎得特别好， 因为是这样，口感足够好嘛。 哎，好喝， 大家喝了之后感觉这个味道真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法国的味道， 嗯， 就是那个有黑莓、黑李子、黑果子的味道。所以这样，大家既然喜欢这个味道，我们这样好了， 嗯， 我们直接买一箱， 嗯， 在合作1周年的时候， 生日蛋糕 这一档，我们不送生日蛋糕，我们不产蛋糕，我们这样直接再给各位送一箱好不好？ 再送 一箱6支，也就是说买一箱送一箱，12支来自于法国 AOP 级别的。 你的意思是再送一箱酒吗？ 一箱酒， 12只带给 我，以为你要送一箱什么李子什么什么梅子 黑莓、啊、 什么真黑莓真鲜干果呢，送一箱酒那可老值钱了。 没错，你看一瓶如果按200算、 哎、价格不变是吧， 价格还是399， 还是两瓶的价格。刚才是拿走了6瓶，现在等于翻一倍的，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别买房送车，送一车的模型， 就是 对不对？ 买主品、嗯，来自于法国的。刚才我说那些参数，嗯、包括原瓶原装的，什么来自于法国的波尔多核心展区， 嗯， 送的也是原瓶原装， 主品一模一样， 主品一模一样， 主品一模，那就12瓶， 12瓶， 399，12瓶酒。 超不超值？这个李强老师， 这可太值了！4000155， 来来来，没完，李强老师啊， 你要变卦了是吗？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合作1周年的时间， 嗯， 刚才给各位是第一重好礼，第二重好礼是这样，嗯、很多朋友没见过超大瓶型吧？1.5升， 异形瓶叫做 异形瓶， 嗯， 在法国都是可能是上流社会的人都在品饮品鉴， 嗯嗯、 而1.5升又是庄主之爱，他会把当年的烤的葡萄来去酿造1.5升这种超大瓶型的， 对、 嗯，它属于珍藏，它属于佳酿， 嗯， 所以今天这样，在这一档，我们再送给各位1.5升超大瓶型2只，所以就12只。再加2只1.5升超大瓶型，12只是750毫升标准瓶， 嗯嗯， 没错。 你送的2只1.5升的， 没错， 可是相当于4瓶酒的酒量。 对， 但是这虽然相当于4瓶酒的酒量，可是这里面的酒， 嗯， 可跟那个普通汽水 瓶 不一样，这属于庄主私藏。 对， 这是生日礼物，我明白了。 生日礼物， 对，庄主所送的1周年合作的生日礼物， 嗯， 对吧？两重惊喜了 啊！ 这加起来是14瓶酒， 14瓶酒， 16瓶酒的酒量， 都 是法国原瓶原装波尔多的 AOP， 就是传统的 AOC 级别 ，AOC 对不对？ 但是这样我还要打断你一下，刚才我说了3重好礼， 嗯， 在第三重好礼的时候，我要给各位吃个定心丸。 嗯、 可能某位说了，你这个酒庄价格太便宜了。 嗯， 你这个是好酒吗？是来自于法国原瓶？ 就我没喝过，不放心。你看， 我这样，我今天12瓶主品，750毫升标准的瓶型。 嗯嗯， 我开放任意一支，你免费品尝。比如说， 免费品尝， 就是你觉得这个味道不是那个法国的味道了， 嗯， 这个不是你说描绘的那么好了， 嗯， 没有什么黑莓、黑李子的味道。你这样，我对我酒庄有足够自信， 嗯， 如果你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12只当中任意你去拆，你拆开一瓶你试喝，不满意退款退货， 全额退， 没错，你退给我11只加2只、 嗯、 超大瓶型就可以了。嗯， 所以你在12瓶里面随便开出一瓶来， 对了， 你随便开，不是我们指定的， 没错 啊，你怕这个好坏它掺的是吧？ 嗯， 随便开，开出一瓶来喝的，不喜欢了，酸了、涩了， 都 口味不对了，全额退， 没错， 一分不收， 没错， 这个是足够的自信，真的， 足够自信， 这是这个法国酒庄足够的自信在这儿， 没错。 那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来自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美拉图啊，知名的酒庄里面给我们大家带来的 AOP。级别的原瓶原装法国的红酒，正常的市场价200块钱左右一支，我们今天2瓶的价格399，在我们平时的时间可以399拿走1箱6瓶，但是今天在我们直播时间为了庆生，所以呢庆生再送3重礼，第一重礼再加送1箱，也就变成了12瓶，再加2瓶酒庄的庄主私藏的 1.5升的大瓶型，又变成了14瓶酒，也就16瓶的酒量了啊。然后第三重好礼12瓶酒，随便开出一瓶的您喝，喜欢留下，不请我全额退款，给您的一个自信的一个保证，3重惊喜在这时给大家，只限在直播时间才有这个优惠的活动，平时的时候打电话也有啊、是给大家2瓶酒拿6瓶是可以，所以抓紧时间400015551 400015551 400015551打电话抓紧，然后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喝了那一瓶之后觉得如果不好的话全额给您退款， 没错了， 太值了，志勇。 李强老师，我觉得啊，就是你是一个懂酒的人。 嗯，我不敢当你，当着你面不敢当、懂酒、啊。 你要喝酒，你肯定会说现在越来有情调了，就上半年用酒的高峰来了。 嗯， 比如说这个寿宴呐、喜宴呐、婚宴呐，就越来越多。 啊是啊， 所以说你说你家里要备点红酒。 嗯 啊，这是你这个彰显出你说你有品味啊，你有文化，而且就是说最重要就是现在他更注重健康了。 对。 而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就是真正来自于法国的，这是最重要的。 嗯。 再就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地区的， 嗯， 而且又是呢至高级别，叫做 AOP，之前叫做 AOC，而且我保证每一瓶，听好了，都是原瓶原装。